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18章，这个这样的想法真是实在过于大胆，我们一时之间没出声，亦都唔怪得知林教授头先啲神情啊古古怪怪，唔好讲佢自己唔信啦，连我都好难接受呢一个谂法。呢两个月我啊经历咗好多离奇古怪嘅嘢，咁喺一啲神神秘秘嘅事件上边咧，接受嘅能力都已经比大多数人要强嘅。不过喺呢阵时个脑都有啲懵懵地。大家盯住眼前呢个血淋淋散发住腥臭味嘅人皮，一时之间静静无言。就系喺呢一阵嘅沉默里边，寂静嘅墓室唔知道去边度，突然间吹嚟一阵暗风，将喺机械人手中嘅人皮吹到揈咗一揈。我眼一花，即刻就觉得呢张人皮好似翻生过嚟咁。只见喺探铲上面撩住嗰个嘢，突然之间迎风一掌，跟住就向机械人一号扑上去。喺呢阵时，我离佢最近，出于本能嘅反应，我下意识咁将机械人一号啊扑低，瞬间耳仔边就响起咗顾文敏嘅惊叫。未等我反应过嚟，只觉得眼前一暗，一张冰冷血淋淋嘅嘢就系咁罩过嚟，瞬时之间将我包到实。我心知弊呢，自己竟然被个人皮包住咗，咁就当即奋力挣扎。呢一挣扎，脚下边一闪，成个人就跌咗入去冰冷嘅水里面。瞬间啲河水就灌住血水向我嘅身体里面涌过嚟。喺呢一个不防备之下，即时就逐水将人哋嘅血，而且仲系嗰句咁嘅千九几年嘅老师血，系饮到嘴里边。哇，嗰啲滋味啊，真系恶顶到我即刻想呕。但系冇俾我呕嘅机会，周围啲水就跟住啲口啊、鼻啊咁啊灌晒入嚟。我自己觉得嘅身体向下一直系咁沉落去，即使我搏咗死命咁挣扎，都冇咩用啊！随住时间嘅推移，我个身体真系越嚟越痛苦，个肺好似要炸咁。意识混沌嘅时候，我心里面一寒，心谂自己系咪真系行到尽头啦？条命，我死咗，顾文敏又点办呢？失踪咗嘅豆腐啊，边个去救啊？外面啲其他人，佢哋可唔可以逃出去呢？呢啲死亡嘅感觉真系太过痛苦。在挣扎和混乱的意识里面，强大的痛苦当中，我最后就两只眼一眯，终于就支持不住，整个人就是这样晕了过去。这一下晕不知道过了几耐，我没想到自己还有醒过来的时候。我一醒来的时候，身上边什么都没有，头灯入晒水，打火机就被豆腐送了给机械人四号。所以而家眼前黑掹掹一片，乜嘢都睇唔清楚。我啊撑住虚弱嘅身体，慢慢咁坐起身，捽一捽自己发晒胀嘅太阳穴，擘大只眼，出力咁盯住眼前嘅黑暗。通过触感，我摸到自己身下边系冰冷嘅毛砖。呢度系咩地方呢？我唔系跌咗入水入边嘅咩？如果唔系而家觉得自己成身湿立立嘅话，我就怀疑之前嗰种溺水嘅感觉系唔系幻觉呢？而家周围非常之安静，死一般咁寂静。我坐喺个原地半分钟，精神感觉呢就慢慢恢复翻啲。于是我就摸黑企起身，小心翼翼咁移咗啲脚步，用双手就摸住周围。首先我必须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在边度。我向住左边行咗十零步，我摸到咗啲墓场，跟住我就顺住个墓场向下走。呢度呢黑到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根本就睇唔清周围嘅环境。冇走两步，只脚底突然间踩到一样嘢，嗰样嘢就冰冷坚硬，好似系咪啲咩陪葬品咩？我于是乎就踎低个身摸咗两下，心底一沉，即刻就将嗰样嘢缝鬼咗出去。如果我冇摸错嘅话，嗰个应该系一截人嘅大髀骨。 哎呀，呢度点解会有人骨嘅？呢、这个念头啱啱升起嘅时候，前边黑暗当中突然听到一阵嘅脚步声，叮咚叮咚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停止个动作，侧耳听住嗰阵嘅声音，啲脚步声就好慢嘅，而且就好闷，好似行路嘅人有住庞大嘅体重。系边个呢？我哋添人入边啊冇肥仔噶噃。我听咗一阵，不由得紧张起上嚟，因为嗰一阵脚步声显然系向住我而家呢个方向靠近。按照情况嚟睇，应该唔系我哋啲人。而家我手无寸铁，又乜嘢都睇唔到。如果黑暗当中突然间多个人影嘅话，真系实在让人心寒。我谂咗谂，开始慢慢向后退，脑袋里边不由得冒出一个谂法。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人骨，唔通嗰个庞然大物过嚟系食人嘅？先系人皮，然之后落水，醒嚟之后喺呢度里边又突然间出现一个咁嘅庞然大物，我点样谂啊？点样觉得有问题呢？一时之间，我额头又是飙咗一层冷汗，跟住就后退，心谂点样都揾个地方匿上嚟，搞清楚咩料再讲啊！就喺呢个时候。我忽然之间听到有一句人喺度讲嘢，喂，你仲得唔得啊？如果唔得就将我放低先啦。我一听就打咗个突，我諗大家听到呢把声都知道呢个就係豆腐啦。我惊咗一下，停止个动作，即刻就向住声音传过嚟嘅方向睇过去。黑暗当中又听到有个人冷冷咁喝咗一句，收声，唔好再出声啦。呢、这个咪哑巴把声。我先系打咗个突，跟住心里边就高兴啊，即刻出声叫小豆。黑暗当中短暂嘅沉默之后，跟住又传嚟豆腐花声啦，唉，变态蠢！话音刚落，喺对面啊射过嚟一束嘅灯光，我眼睛俾呢个灯光一射，即刻不由自主咁眯埋眼，微微咁适应咗光亮之后，我擘大眼睇到喺远处出现咗两个人，我一见到吃咗一惊，我讲。你哋点解会变成咁嘅？只见喺尽头嘅地方，哑巴揾个嘴担住个手电筒，成身都系血，而佢身上孭住个豆腐，两个人呢就狼狈不堪，成个血人咁。唔怪得我头先听咗啲脚步声咁沉重啊！原来系阿哑巴孭住阿豆腐，不过佢自己就好似已经嚟到咗强弩之末咁，脚步就拖大沉重。我即刻冲前去，哑巴睇到我好似松咗啖气，个脚步一停，嘴里面嘅手电筒应声而落，滴哩嘟噜咁碌咗喺地上，跟住连同埋豆腐都一齐攞低埋。我即刻跑过去，只觉得一大阵嘅血腥气啊扑面而嚟，行近啲，我先发现哑巴身上有好多血迹。如果一个人流咁多血，早就死咗。所以我断定呢啲血迹嘅一定唔系佢嘅，而豆腐除咗啲手脚同埋大髀伤之外，亦都成身都系血。仔细睇一睇，身上边仲有几道歪伤，好似系俾某一种嗰啲尖锐物品系刮出嚟嘅。我睇到呢两个人，心头大惊，一连串嘅问题就飙出嚟啦。喂，你哋两个人点解会喺一齐噶？系乜嘢嘢搞到你哋咁伤啊？呢度系咩地方啫？哑巴个喉咙啊发出一阵嘅闷响，半跪住咁喺个地下度，一只手撑住个地面，身上睇嚟咧就冇咩大嘅伤口，不过显然体力消耗得非常大，佢啲肌肉系咁震，剧烈咁喘住。豆腐见到我感动到几乎要喊啊！佢又讲：哎呀，唔好提啊！我真系差啲去见阎王爷啊！如果唔系呢个哑巴老大嘅话，我就冇命噶啦！哑巴老大，哇！我唔系好 happy 啦！我讲边个系你老大啊？你搞清楚啲喎！而家我哋先系咁分开一阵时间，你条衰仔啊，改变阵营啊！上次你又做阿吕叔只走狗，嗱，我警告你吓，你唔好做叛徒啊！ 豆腐有啲尴尬咁摸一摸个鼻，佢又讲：哎呀，你啊睇啊太小气啊！我哋啊实际上都误会咗老大啊，佢真系唔系嗰种人嚟嘅。我话嬲啦，我话嗱喂，佢又喺度设计嚟活埋我哋，仲同埋嗰啲扶桑人勾结，唔系嗰种人，系边种人啊？豆腐一听啊，即时振振有词咁讲：呵。佢系有情有义啊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生死关头都自己唔走佬，系真汉子喎、啊。我讲好啊，咁你以后就跟住呢个真汉子去捞啦，顺便再送埋阿 Lam 嗰首真的汉子俾你添啊，咁够啦啩？豆腐即刻岌咗一头讲：好啊，我正有此意，做个真的汉子啊！我一听啊，真系激到爆炸，心谂豆拍子豆拍子，你条咁嘅扑街仔！等到有机会我一定要丙你一镬。当我兴合合我哋两个系咁喺度嘈嘅时候，哑巴就稍微回返啖气，听到佢冷冷咁掠出咗两个字讲：收声。豆腐而家显然就俾哑巴收服咗，即刻就揞埋把嘴，眨眨只眼又岌下头，一副言听计从咁嘅样，就争在未生埋条尾出嚟揈呀揈呀咁嘅啫。我激到喺心里面一啖一啖嗰啲老血系咁呕，压低把声讲：唉，算啦，到底系咩回事啊？豆腐依家好似谂起到咩咁，突然间紧张一讲：哎呀，一见到你，我将咩都唔记得晒添。而家真系唔系吹水嘅时候，哎，快啲走啊！有人要追上嚟啊！追唔通佢哋两个仲喺度匿乜嘢人咩？以哑巴嘅身手，边个可以逼到佢咁鬼狼狈啊？我即刻问：系边个啊？在这个时候，哑巴慢慢抬起个头，漆黑的眼光望住我，平静地捋出了另外两个字：徐福。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，一时之间喉咙都啃住，我讲：徐福，徐福已经死了两千几年了，怎可能抛出来的？哇，这个想法一闪而过，我即刻想起了林教授之前讲的话，心里面乒乓一声，心想唔通真係喺嗰个人皮里面嘅嘢，佢一直仲喺个古墓里面。諗到呢度，我不由得就向住哑巴佢哋两个人嚟嘅地方望过去，只见到一条墓道，而我而家睇到嘅地方係一个方形嘅墓室，里面显然呢就已经有好多个累累嘅人骨。我头先醒嚟嘅时候就係喺呢个地方。哑巴喺呢个时候亦都冇多讲嘢，佢将个豆腐啊揈低，佢讲：你自己咩？跟住佢就企起身，关咗手电筒，喺黑暗里面同我哋讲：唔好再讲嘢，声音会引佢过嚟嘅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啊睇到豆腐另外一只脚亦都刮伤咗一大条嘅伤口，咁啊算系两只脚都唔喐得噶啦。我啊孭住佢。在黑暗当中跟在哑巴的身后边，为了不走失，我们的距离呢就非常之近。从他的身上，我闻到一阵味，是一阵人皮的味，看来他身上的血迹就应该是跟人皮里面那只东西打斗而染上的。现在哑巴和豆腐对这里的情况就比较熟悉，不过这阵子我也都没有问那么多。豆腐好了解我嘅好奇心嘅，佢压低把声喺我耳仔边度讲：呢个地方我哋已经来来回回咁行咗好多次㗎啦，行极都行唔出去。我当时呢就喺条柱后边喺度睇下睇下，阿徐福就突然间突出嚟吓鬼到我。我啊俾佢咁啊担咗喺个膊头上边嘅时候，我啊晕咗，醒过嚟嘅时候就喺度啊。然后就撞到咗哑巴仲有嗰个扶桑人啦。这个地方点解会行唔出去嘅？扶桑人唔通係嗰个消失咗个扶桑人？当时段飞离得远，周围又黑蒙蒙，佢讲个扶桑人突然间就消失咗，咁会唔会嗰个人同阿豆腐亦都一样，其实係俾阿徐福掳走咗？我话打侧个头喺阿豆腐耳仔边度问：扶桑人咁而家喺边度啊？豆腐沉默咗一阵，然之后就讲：佢死咗啊！